折功法，它这个功法其实蛮技术性的，但是它用了各种各样变换的这种折布的工艺呢，做成服装，做成袋子、背包，还做成一个很好的就是墙面的一个装饰的用品。所以我们能看到它能够跟汽车制造里面的鹤羽折布，其实鹤羽折布是也是日本的一个非常传统的手工艺，跟它产生了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对话，也是非常难得在中国这个我们能很少看到有做折布的艺术家。 其实在国内我们很少看到折布的艺术家，是因为它这个工艺其实说起来要做成一些真的有实用性的作品，它可能还是有一些难度的。 对，一个是技术上的难度，可能材料上的难度，还有就是说在服装产业可能它的应用上面应该是要需要得到推广。这个可能是存在着这个应该是一个我觉得应该是一些因素导致它这个并不被很多人所了解。但是我们也看到黄才俊带来的一个应该是12组用折纸做的12组不同的模型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挂墙的一个展品，它非实用性，但可以引导大家能想象，哦，原来折布能够产生这么美的一个装饰品，它像一个软的浮雕一样的一个艺术品。在现场。 大家先去感受一下折布在艺术当中的一个应用。现在 是的，我补充一下，就在我们的展览上，大家如果看到有车的话，可以拉开车门看一下我们的车上面的车板的饰板，其实就是用这个鹤羽折布的这种对材质以及工艺做出来的。 哎，你看这个，刚才曹丹老师说的是那个就是挂在墙上的，我们很艺术品的一个部分。但现场呢，我们真的也是可以 是的 去摸一摸，感受一下这个在现实生活当中应用这个技术是到底是怎么应用起来的。还有人说了，今天太文艺了，有一股清新的感觉啊！我们节目不是一以贯之都是这种风格吗？好了，我们要进广告了。在广告的时候呢，大家依然可以在微博上面来搜索主持人江夏，找到我们的这个展览的海报，就可以了解时间和地点了。同时呢，也可以跟我们来留言你最关心展览哪个部分。稍后见。 喵，这里是猫咪电台，城市再大有你不怕。12月21日至1月6日，开心麻花推荐高堂音乐喜剧《恋爱吧人类》全新升级与你见面，励志礼堂甜蜜上演，官网购票2张8折哦。11月26至28日，2018京津冀石墨烯大会暨房山区新材料产业创新发展推介会，共同开创新材料产业创新发展新明天。 可以问您个问题吗？您觉得实现梦想难吗？ 不难，每天6元钱就可以。现购买 VIVO XC60，首付50%，日供6元，轻松拥有梦想座驾。详询沃尔沃授权经销商。 金猪来了， 金猪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祝 大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 秋风送爽，登长城做好汉，乘缆车看满山秋色，果实累累，就从秀美的慕田峪长城开始吧。6162-6022。 温都水城迎年会场地的不二之选，千人宴会、私汤温泉、星级酒店，更有超值套票供您选择。预订热线8178-1111，8178-8888。 千万人中你， 对死来说，我一点都不怕。我就想着一个，就是怎样能克服目前的困难。 如果我们不去干这个工作，我们不去把这个人抓了，就没有人去干了。 想做好这个企业，就应该从诚信的角度出发，跟消费者做最真诚的沟通。北京 榜样，他们是鲜活的价值观，有形的正能量， 弘扬时代新风，激发向善力量。 11月12日至12月12日，登录首都文明网，关注文明北京、北京榜样微信公众账号， 让我们一起为北京榜样点赞。 国博27岁男选手徐海峰，他以566分的成绩勇夺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旁耳边，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不论你是否忙碌地穿梭于北京的街道，或是驻足于慵懒的咖啡厅，希望四季的微风中继续有你的陪伴。乐享生活，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到时间，新朋友，一起品味生活的美好，更有听众专享福利，每周送不停。乐享生活，慢下来享受生活中的点滴美好。 生活永恒，快乐无限。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我都在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呢，我们乐享生活节目邀请了周末画报北京地区的总经理杨晓丹女士，还有资深的艺术媒体人策展人曹丹女士，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和推荐一下，在本周四11月29号的下午3点，就会在798艺术区跟大家来见面的一个免费的展览，名字叫做《温物之心》，一直持续的展到本周日12月2号。那这个展览呢，也是由我们周末画报来主办的，所以在上半段的时候，我们也请晓丹和曹丹老师给我们介绍了一下，说哎，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展览？大家用了"文艺"这个字，其实我们更多的时候呀，也要把"实用"这个概念带给大家。啊，艺术呢，它不单单是说它永远一给我们的感觉是浮在半空中的，很多的时候它也落地了。像晓丹刚才说到的，我们就这个折布。这个工艺也好，我们说折布艺术也好，哎，在现场我们是真的会有真车摆在那里，也是真实的像，很多的展厅一样，大家可以把它拉开来看，去摸一摸，感触一下。那现场会不会有工作人员也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说哎，你怎么看，你怎么摸，来了解这个工艺的好坏啊，它的精致的程度。 我们现场有那个导览，专业导览会给大家会具体讲解一下这些工艺的对话是在哪里 啊？就是我们这12个工艺相应的 对应对 在啊车子的这个制造的过程当中呈现的方式。 对的， 大家有问题也可以直接问我们的导览。 对的，然后我们现场的那个指示，包括那个展签都非常非常清晰，包括刚才我说的二维码， 对，二维码 只要一扫码就能知道。它对应在哪个部分的一个制造业里面的一个设计的亮点。 你看这个科技也改变了我们看展的方式啊，以前是盲看啊，有一种盲的感觉，但是今天呢，两位老师也会给我们先啊有一点点提前导览的感觉，因为刚才有朋友说到了啊，曹丹老师说的那个竹子工艺也可不可以详细介绍一下？当然可以，我们下半段就来先说说这个竹子工艺，也提示大家想要看到这个展览的时间海报，可以在我的微博上面来找到。同时呢，大家哎还想了解关于展览的提前了解一些信息，包括我们艺术家的工作坊，你想去到哪一个？ 啊、时间啊，都可以在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给我留言就可以了。嗯，竹子工艺的部分， 竹子工艺是这样，当时是瑞士的一个设计师，他的中文名字叫邦杰，他生活在瑞士和上海，然后他有一次到了杭州附近的一个乡村，然后在一个找到了一个深山里面生活的一个老的竹笛的这样的一个大师，跟他认识了。完了呢，他就跟他了解了做竹子的这个竹笛的工艺，发现是非常有意思，然后也能很惊讶，就是这么一个普通的一个竹子能产生这么美妙的声音。 嗯， 这使他想到他在未来的，因为他是做家具和物件，就是一些餐具啊，就是家具啊这样的一个设计师。 嗯， 然后他在一个系列里面用到了这个竹子，他的名字叫杭州系列。然后我们这次展览的这个部分呢，是展出了他做的用竹子和搪瓷结合在一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餐具托盘这部分。 嗯， 然后呢我们会看到为什么他用竹子的，我也看到他这个杭州系列也做了一些蒸笼，就是蒸我们蒸菜啊蒸包子用的，就是很多格的那个蒸笼。嗯，他的把手啊或者是他的垫脚下的垫子，他这个托盘的有三个角，就像椅子一样，都是用竹子。嗯，竹子和这个金属的结合就非常有意思，因为人触摸的东西都是需要是温暖的。 嗯， 手感是好的，不是冰冷的。所以呢他用了这个蒸笼里面去用了一个竹的把手，但是他在工艺里面肯定是考虑到它并不是笛子。 嗯， 所以他考虑到它的实用性耐久性，它经过了一些特殊的制造，在过程中跟竹笛的制造有一点点区别，但它确实是受到了这个竹笛大师的这个创意的灵感和制作的灵感。 这个蒸笼是真的可以蒸小笼包的， 绝对 蒸笼， 绝对蒸什么都可以的。 但是现场啊，没有办法，我们考虑到安全的问题，不会现场给大家蒸。但是呢，哎，这个也是很实用的一个，我们可以把它作为一个作品。嗯，也可以作为一个生活的用品来看待。 对的，对的。而且我想中国很多像比如说六七十年代的人，他们对搪瓷是很有感情的。 嗯， 就是搪瓷的脸盆，搪瓷的餐具。 我作为八零后，我也有搪瓷的记忆啊。 对，当八零后九零后看到就是，嗯，哦，我父母亲用过的东西。嗯，所以也会有那种情节。 嗯， 所以这就人产生一种温暖，温暖不仅仅是从这个手感，还有从记忆，从情感。 嗯， 从情节，从乡愁可以说是一种寻找它，就是一个故土的那种乡愁。 嗯， 也能产生这种温暖的感受。 哦，哎，所以这一个艺术家他除了有竹子的部分，还有搪瓷的部分。 对，他的这一次展出的作品其实是竹子跟搪瓷的 结 合。结 合， 哦，对的。 你看，嗯，这个温度又出来了。为什么说是很有温度的展览？其实我很好奇，就是竹子和搪瓷到底在我们的车里边儿，它运用 在 哪一个部分？ 在车里面，它运用其实是在车的那个方向盘，还有一些内饰上面，它用了这个竹子。当然，它也跟金属、跟皮或者是跟其他材料结合，它并不是用搪瓷结合。 嗯， 但是当你手握着方向盘是用竹子的话，你会想象有多温暖。 嗯， 会吗？ 对，而且其实很多人在握方向盘的时候，你那一刻是很难想到说你握住的这个它的主材或者实际里边到底有哪些混合的材料啊。但是我们周四到周日的时候，我们可以在现场自己可以再去握一握这个方向盘，去感受一下，哦，它是跟竹子有结合。 对，是的，我们大部分的车的方向盘都不是这种材质。 嗯， 所以你可以在现场你感受到就是我们的汽车展品这儿，它的这个方向盘是用竹子来做的，所以可以感受一下它的温度。 嗯，好，我还要提一个我个人比较感兴趣的一个点啊，对，但是会不会剧透的太多？也还好，我们十二个里边透三个吧，透四分之一的部分给大家，就是那个打孔的工艺。因为说起来呢，这个打孔工艺还比较好理解，可能是在坐垫儿。是吧，就是它为了它的透气性。 对的。 嗯，那这个我们要怎么和艺术呀和其他的生活当中可以使用起来的物件做结合？ 这次这个设计师应该是本工作室他们做的这个张俊杰他们做的这个打孔的工艺呢，其实是用了这个计算机的运算去做的。计算机的运算出来。 嗯， 然后呢它让一个灯具起到了通过打孔，它一个在一个金属板上打孔以后，这个金属板能够产生一个凹凸的一个造型 的这样的一个灯具，可以放在桌面上，也可以吊在那个天花上。 嗯， 然后灯光透过这种孔会发出那种比较很温暖的一些光线，所以打孔它产生了这种美感和在造型上的功能的变化。它还有展出了这张一张椅子，也是通过打孔，然后在椅的面上，就我们坐的那个表层上做了一些打孔的工艺， 嗯， 数字打孔，然后只要人一坐上去，就很自然的形成了一个凹下去的一个弯度，就是无论你的造型是什么样，你要坐上去就很舒服。 哦，就是这个椅子是跟着你人体的、这个、 跟着人体的结构走。 对的，但是它是在金属上面打孔，而在这个汽车里面，它是用在皮具上或者是在一个材料上面的布面的这样的纤维的材料上面做了打孔的工艺。 嗯， 但是都是异曲同工的。 哎，大家会不会觉得说，我去尝试一下坐在金属的这个椅子上都能够和我的人体贴合？那就不要说如果它是一个布或者是皮的这个贴合度了。从这个不同的材质打孔之后和人体产生的这个贴合度也可以让我们做一个联想。 对，它是，而且它是一个互动的关系，无论谁坐上去，它形成那个形状和那个它压力不一样嘛。 嗯， 然后它会有不同的互动的一个变化，所以这是一个蛮有，就是蛮符合所有人能使用的一个作品。就我说的那个意思， 等一下我们在现场真的可以自己上去坐一下。 这个可能不行。 我刚才也在想，我说哎，一个家长带着小朋友，说妈妈100斤啊，小朋友50斤，来我们感受一下不同的上去是一个什么样的形状。但这个可能得有类似于像周六下午这样艺术家的工作坊的时候才可以开通这个通道啊。正常情况下大家还是不能人人都上去坐一下体验一下。 对，因为这次毕竟是个展览，但是艺术家他会跟我们去介绍这个，就我们也有工作坊在应该是30号的下午，会有一个对谈，然后艺术家也会介绍他的这个打孔的这个具体的这个工艺啊、理念啊，还有他做的其他的作品，都会通过这个对谈能够表现出来。 嗯， 我们有很大的屏幕去放他过往的一些作品的 PPT。 哦， 周五的下午4点到5点， 也是4点到5点啊，但是周五的下午，哎，如果大家下班早，或者是哎正好下午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可以到798。啊，来跟我们的艺术家对谈一下。其实说到这个艺术家对谈的部分，我也想就是哎问问小丹这个问题，因为每一次我们看到周末画报的展，其实除了它的艺术性、实用性跟我们生活的连接之外，也会有这样的跟艺术家对谈的形式，它是一个很固定的形式，一定会出现在我们的展当中。但是也并不是所有其他的展都会用到这个形式，让大家可以真的跟艺术家面对面，听一下他的创作理念，同时呢，感受一下这个工艺产生的过程。所以这个是你们在办展的过程当中一直要坚持的一个概念。 是的，我们3年的展览每一次都有这样的对谈，然后每一次大概都有4到6个讲座，时长大概都有1小时，因为我们是希望是说把艺术家的他的这种设计的理念，然后能够分享给我们的读者，我们的来观展的这些喜欢我们展览的这些朋友。对，希望把这种我们想传递的这种过去我们叫匠人精神，然后今年我们的展示这种温度的、有温情的这种人文关怀的这种设计的理念，能够让大家所了解。 其实在艺术家对谈这一块，曹丹老师也有好几次是抢了我的饭碗做了主持人。所以说其实跟艺术家，当然您作为很资深的这个策展人，也会尝试着用他们的视角来考虑问题，然后再也可以用我们普通观众的一些疑问再去问到艺术家，怎么做好他们中间的一个媒介，说哎，我们今天对谈的内容真的是可以还比较简约，让大家也能够明白，但是我们又把这件事情可以说清楚了，就是把艺术这件事情看似很难说清楚的一件事。 对，其实策展人的工作其实就是在于怎么把艺术家或者设计师他们的这个创作能够让更多的大众能够通过展览去了解。 嗯， 首先做展览其实就是一个要做一个一个媒介，展览本身就像一个媒体，就像你们做电台也好，或者是做杂志也好，其实也是个媒介。我个人还是认为应该更多的深入浅出的让更多的大众去接触到 这些设计师和艺术家的创作能够不能说很深入吧，起码是一个初步的了解到他们的创意啊、理念呢、啊，还有他们创作的一些特点。 嗯， 这是我觉得我们必须做的一个工作。 嗯、 所以通过这种对谈，通过这种工作坊，我觉得是都能够让这些普通的观众，即使是没有学习过设计和艺术观众，能够很快的、能够很直接的去了解到他们的设计。但今年会有一个特别，因为我们会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次子工作坊，我也想希望能介绍大家了解、次子秀。其实可能大家对秀刺绣是不太了解，但是次子秀呢其实是一个就是在所有针法里面，是3000多种针法里面应该是最第一绣，因为它是最普通的一个绣法。在中国叫平针绣，在日本叫次子绣。然后我们请来了一个次子绣，这次也是参展的一个匠人，叫罗芳，他做的一个蓝色和歌的一个次子绣的一个装置。然后呢，大家也能够参与罗芳他组织的30号下午的一场次子绣的一个工作坊，大家也可以绣一绣。 真的可以上手了，这次。 对对对对对，所以是蛮有意思。还有一个就是表演，这次我们增加了一个手碟的表演，我们去探讨一些声音的温度。所以请来了手碟艺术家石磊和王蒙莹，他们两个给我们在12月1号的下午2点半到3点会做一次很棒的表演和讲解。 手碟 是一种其实是一个比较新的一个乐器，就是敲击的一个乐器。非常让人能够冥想和很有仙气的一个乐器。 很有仙气， 只要来听就好了。 好，一号的时候，这个也到了周六了。 对的， 对，到周六了，大家也可以在下午的时间啊，在我们北京的冬天啊， 听一场温暖的音乐会， 对，听一场仙乐啊。刚才曹丹老师已经忍不住的又想更多的剧透了啊，但是我们又打断至此了，不能更多的剧透了。小丹这边有什么要补充的？ 我可以剧透一下时间，我觉得， 因为 对 不同的工作坊的时间 不同，对，没错啊。因为刚刚江夏有讲到说，我们每一年的展览都有这个工作坊、沙龙式的。我们每年的这个工作坊就是报名的人数都特别特别的多，所以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提前在江夏的微博或者是我们的官网来去报名， 在周末画报的官网就可以报。 对，然后每一年的，因为我们都有限制人数，所以每一次都会超很多人过来去参与我们的工作，所以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这个时间，并且提前报名。11月30号的下午2点半到3点半是罗芳老师的次子绣工作坊。然后11月30号下午，也是周五的下午4点到5点，是主题讲座，如何赋予设计温度。我们请来了铃木的创办人陈志远，然后以及设计师蔡宏顺，意外的设计，然后黄国栋，然后主持人是曹丹老师。12月1号周六的下午2点半到3点是人心感于物，声音的温度。嘉宾是石磊和石蒙莹， 就是刚才那个手碟的 王蒙莹。 对，手碟的表演。 对对对。然后12月1号下午4点到5点也是周六的下午，那么是这个玻璃艺术工坊，是刚才我讲到的中村先生的走进日本切子的艺术。中村先生来。然后12月2号周日下午2点半到5点是木的皮肤木雕艺术，我们请的是黄志涛老师来给做这个沙龙。对，所以每天都会有这个工作坊。对， 从我们周四的下午跟大家见面开始，周五、周六、周日啊，每一天的下午都会有不同的工作坊。大家呢也可以去周末画报上面，赶紧先喜欢哪一个，赶紧先占上座啊。刚才小丹也说了，其实每一年我们做这样的艺术工作坊，也会看到大家的热情啊。我们现在生活在大都市的人，真的越来越多的去关注，说我有没有可能离艺术更近一些，更了解一些，更触碰它的实质一些啊。还有人在我的微博上面说，没看见图呀。你不是在海报下面留言了吗？对，今天只有一张海报，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像这样的真的是需要大家走近了去看实物的这样的展览，我给你看图片呀， 这跟隔靴搔痒是一个道理。第一呢，我也不想在周四之前给大家透露过多的这些图，用图片的形式透露过多的细节。另外呢，也是希望大家真的可以拿出一点点的时间走进七九八啊，走进我们的文物之心，去了解一下哦，原来这些匠人他们的手艺，这些手工艺传承，真正的传承下来，而且